出热泪滚烫，爱走远了，谁还在原地是谁游荡。石头碎，剪刀石头碎，命运你好心让我赢一回，我会绝对，我会纯粹，我再狼狈也绝口不提悔，却我宁头看细数过往爱恨累累，我的心在为人因你是怀住的悲，我的心在为人因你是怀住的悲。手起来的忧伤